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睡早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盆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想入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不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点听嘴巴里。小柱，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公交车上，我们看到一个妙龄女子， 妙龄就是 白不净净儿，大眼睛，双眼皮儿。完了，大波浪，头发那大波浪。 现在女子很少说大波浪的，那个60年代老电影。 对对对， 你是比划到腰， 波浪到腰， 这个大波浪， 差点没给小柱卷走了。 就说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跟你一块坐公交车，你美不美？ 不是她坐她的，我坐我的，我美什么呀？ 你爱她。 就即便是这种好看，你平时想看也未见她看得着。 嗯， 哎，当然说漂亮姑娘就在你身边多看几眼，那是，反正不看你就行。 哎，这禁不住的又回个头看一下啊，完了以后忍不住了又回个头看一下，你们怎么还想看呀？ 再回头， 再回去。 哎，他就不能朝那边站着，他那么爱看，就面冲那儿不就完了吗？ 害羞害羞， 他老回头更容易。 走你， 这更容易引人注目，我告诉你说。 你 呀，哎呦呵，我听像钓鱼的没上来。 哎，这一下子猛了，忽然间发现这女孩怎么脚不沾地呀？ 哎呦，小柱 慌忙回过头， 这半夜坐车的吧？ 揉了揉眼睛，抽了自己两下， 抡圆了吗？ 还半圆吧？ 我头一回听说抡半圆。 哎。确实脚不沾地，他脑子里面就听滋这么一声，头就立起来了， 耳鸣心跳，肾虚， 有点站不住，站不住。后来稳住了，一看，哦，这女孩啊，咱们那个汽车上不有一吊环吗？一拉着， 他叫扶手吧， 拉环，对对， 都有，有吊环，有拉环。他这趟车是吊环， 下边那是鞍马， 最后那趟是高低杠， 不是吊环，吊环啊， 吊环。 这女孩呢，蹬着这吊环俩，一手一个， 这是练功的，这位 往上撑。营养柱回的这两下呢，正好是他正向上， 正向上。 所以呢，营养柱一看脚不沾地了，营养柱制止他呀，哎，你干嘛啊？人说我健身啊。 啊， 你可不能这样，那我应该怎么样啊？ 对，这话问得好，怎么样啊？ 嗯嗯，还有个电话，你等会儿。营养柱没辙，其实是自己学的震动那两阵儿。 哎，这姑娘我没看出来。 没想我怎么让人给问住了，你知道吧？你面前过不去，学点 哑口无言。 哎，学两声这震动电话，缓解一下尴尬气氛。然后公车上其他人也说，哎，你这么着不合适啊！一来吧，你说你万一摔着了哈，我们这是扶是不扶？万一扶了你再讹我们是吧？但是你不是老太太老，哎，也不是所有老头老太太都这样了。二来呢，你这样对别人存在隐患是吧？万一你没撑住倒人身上了，摔人家身上了，这都不好。第三呢，带来公共设施的损坏，这都是你们家的吗？你在上面吊着啊，

山人海迷路，站在人来人往漫步，两颗心都在找幸福的方向。思念已经快停不住，冷漠就请别再装酷，眼神相撞的瞬间就是爱吧。嘟嘟嘟，火车快开，嘟嘟嘟，嘟嘟嘟，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爱要大声说出来。嘟嘟嘟，火车快开，嘟嘟嘟，嘟嘟嘟，爱不爱要勇敢，看到幸福的未来。 Bye.